外，新西兰、奥克兰再多27宗 Delta 新冠变种病毒确诊。奥克兰有大约1000人上街集会，抗议当地遭到封锁近两个月。首都惠灵顿和基督城据报亦都有同类集会。新西兰目前有46%人完成注射疫苗。总理阿德恩早前说，合资格人口接种率达到90%才会结束封锁。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测本港局部地区有骤雨和一两阵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风势清劲，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有啲车龙，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九龙塘每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九龙城会旋处。跟住提返你一啲重阳节嘅封路安排。喺沙岭嗰度啦，直到下昼嘅6点，由罗湖站通往罗湖道嘅边境禁区系会开放俾公众人士前往扫墓。咁另外啦，沙岭道同埋罗湖道近敏感道路交界一段系会临时封闭。咁另外，为咗方便市民前往沙岭扫墓，直到今晚嘅7点，部分东铁线列车系会来往罗湖站，罗湖站会局部开放。咁另外，市民亦都可以喺上水乘搭九巴路线73K 或者专线小巴路线59K 前往沙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嘅时候记得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分钟阅读，加强阵容。同大家读不更阔，听不更广。 大家好，我是米哈。我觉得阅读是一种温暖，是一种世界向你的问候。感觉就好似冬天嘅晚上，当你加班翻到屋企，见到台面上嘅一碗热汤。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昼2点， 50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10月2日，昨天国庆节72周年，我上个礼拜就开始讲到建国以来中美关系的回顾，咁又只系开咗个头嘅啫，就已经咧冇时间啦。所以我觉得中美关系嘅回顾啊，系始终存在着整个中国嘅70几年嘅发展里边，头30几年。基本上是很危险的博弈，最激烈的就是朝鲜战争全面禁运，禁运到红药水、胶布、棉花都是属于禁运。很多当时的国家说，喂，这些是人道的东西，这样都属于禁运。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香港会出现我们一个著名的家族霍生这个家族，为什么会说他们当时这个是做所谓走私这种社会传说呢？其实就不是，其实他是做最人道的东西，通过内河运卖给中国。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最普通的一个商业的活动，但是因为美国说所有这些东西都禁运，那是只能够变成叫走私。但幸好英国政府呢，都是里面有很多有良知的人。 明知你睇到噶嘛，嗰啲嘢喺我哋三角码头度落货，嗰啲系咩嘢嚟嘅？冚唪唥都系即系人道嘅嘢吓，红药水啊、棉花啊、胶布啊、粮食啊，冚唪唥都系呢啲咁样样嘅嘢吓。当然佢话呢啲嘢可以运去朝鲜咁，因为嗰阵时打朝鲜战争啊嘛。咁所以我就觉得咧，即系整个72年嘅中国建国，都系在美国嘅。包围、制裁、封锁，咁啊，大家都睇到72年嘅包围、制裁、封锁，导致今日中国成为一个完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嘅国家，突破美国、苏联嘅所有嘅封锁，成为今日一个世界咁强嘅国家，系在包围、封锁里面搞出嚟嘅。所以有啲后辈问我：，喂，叶生，你惊唔惊美国嘅制裁咧？我话唔惊啊，从来中国嘅成长都系在呢个所谓制裁禁运里面搞出嚟嘅。我每一次讲到制裁，我都谂起清华大学嘅教授陈教授，佢就喺美国留学翻嚟之后，1946年翻到嚟之后，后来就出现连我哋嘅所谓抗生素全部要制裁，所以呢位陈教授喺清华埋头苦干研究抗生素，所以全世界而家各种各样嘅抗生素都系来自陈教授嘅埋头苦干嘅发明，所以佢叫做中国抗生素之父。而家全球70%+嘅抗生素都系中国生产嘅，所以前年人大开会嘅时候，有一个人有位人大提出，喂，佢哋制裁我哋，我哋制裁翻佢呢样，一制裁抗生素咧。就美國就攤企喺樹噶啦，因為抗生素全部喺中國，基本原材料全部中國，但係我哋並冇咁做，我哋唔會做不人道嘅嘢。嗱，美國講好多人道啊、自由啊、民主啊、人權，講到咧我哋所有親美嘅人好暈陀陀嘅，以為佢真係做緊呢樣嘢，但其實佢背後做嘅全部係另外一套價值標準，完全係雙重標準同埋講一套做一套嘅。所以如果我哋睇下今日嘅中国係真係想尽办法想同美国搞好关系啦，好似喺呢个天津，当美方不断要求呢个同中国傾，咁我哋中国就话好，北京就唔使嚟啦，喺天津傾啦，咁佢要外长级，我哋就唔好啦，你呢个係舒曼呢，係一个副外长级啫，我哋派个副外长嚟啦，咁地点就喺天津，咁就进行咗一次天津会议。我非常注意呢个天津会议，其中有一个好重要嘅所谓矫错清单，要美国矫正错误嘅清单。佢话要求美国无条件地撤销对所有中共党员同埋家属签证嘅限制。嗱，各位，呢、這个第一条啊，本身就说明咗中国共产党唔想以美国为敌啦。如果真系想同美国为敌到底嘅，理应好高兴，最好你就唔好，因为我无谓送我啲党员去吓，俾你去洗脑。如果你美国嘅制度好靓、好标青，咁你梗系我哋去到中共啲党员咪晕晒咯咁。但系而家点解美国唔俾啊？因为中共嘅党员去完美国、去完纽约、睇完嗰啲所有嘅嘢，翻嚟嘅结论就系、是：都系我哋党管得好，都系我哋嘅政府好，你睇佢一撇嘢咁吓嗱。咁所以咧，佢嘅制止中国党员去美国同埋佢哋嘅家属嘅签证嘅限制咧，系一个外交上嘅问题。如果从中国嚟讲，你唔俾啊仲好，但系从中国嘅战略进攻嚟讲，最好我多啲中共党员去睇下你美国而家一撇嘢系搞成点样样。一个 Orlando 嘅风灾搞咗咁多年都唔掂，一个火灾烧山火又唔掂，每一件事都系唔掂，系冇办法处理嘅。中共党员过去咧就大量会比较中国自己点样处理我哋嘅疫情问题、我哋嘅水灾问题，就会得出优劣嘅比较。所以美国非常之唔想中共党员去美国，其中一个我认为潜在嘅原因，越去中共党员就越唔会觉得跟住美国好过瘾，因为真系你系暴露出制度性嘅大弱点。其实而家美国系应该将自己嘅主力放翻去自己嘅国内，研究翻自己嘅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存在咩问题，制度上存在咩问题，矫正 陡偏翻自己國家嘅問題。呢、這個本來係美國嘅優點嚟嘅。所以好多美國學者話，幾時美國能夠進行一次全國大辯論，去講清楚美國而家制度上存在咗咩問題，唔好將焦點成日去用中國嘅問題嚟引出卸自己嘅責任。所謂中國政府講乜嘢都向中國甩鑊，你乜嘢搞得唔好都係中國嘅問題。嗱，呢一點咧，即係我哋一睇到第一條啊，對中共黨員同埋家屬嘅簽證限制咧，我嘅想法就覺得好有趣，係嘛？如果越多中共黨員去，可能翻嚟越更加愛國愛黨，因為我哋嘅制度、我哋嘅做法的確優越過美國。咁所以美國話：你最好唔好嚟啊，等我搞好咗，我先俾你中共黨員嚟啦。因為而家的確好唔掂。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了，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年代大劇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面对住好朋友爱上咗自己喜欢嘅人刘启明，原本谂住默默咁祝福佢哋，不过喺幸福画面背后，原来系一个骗局。宋运辉会唔会出手相救呢？ 大江大河 晚晚睇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星期六下午2:00，叶国华主持《50年后》。 嗱，咁啊，第二条系咩咧？第二条就撤销对中方领导人、官员、政府部门嘅制裁。咁呢个就牵涉到我哋香港啦。我哋香港都好多官员咧，都好麻烦，好唔得闲。我哋嘅由行政长官开始打落，所有负责呢啲安全工作嘅都会俾美国列入制裁。咁当然老实讲，而家大家都知道你制我，我又制返你嘅啫。边个怕边个呢好难讲。所以我哋嘅主任呢就讲，中联办主任话使唔使我存100蚊去你嗰度，等你制裁下我有效啲啊。咁意思即係话呢，我好多官员咁同美国一啲拉楞都冇。是香港官员呢就因为呢历史的问题就会有很多的来往。咁而家的制裁是会对他们生活上引起一些不便。但我就觉得呢都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你不要这么做。因为你这么做受损害最大的是你自己。问下拜登几多亲戚在中国做生意，问下川普几多亲戚在中国做生意，看下所有的数据，今日美国对中国的依赖是远远超于这个中国对美国的依赖。我这里呢刚刚就有一些数据呢，我就觉得是很能够说明呢我们即是究竟边个依赖边个的问题的。这里是讲到在1至8月份，我们中国这个同美国的之间 的交往那个数据。总之的数据是告诉我们听呢，总的来讲，全世界1至8月份大概总平均中国对世界的上升24%多。其中最高上升的是这个美国、东盟、欧洲全部都上升。中国确确实实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所以在这个制裁里面受损害的是谁呢？所以有时候你见到美国说，我现在就取消这些这样的某几项东西制裁了。老实说是那些资本家告诉美国听，拜登总统，你越制裁我们的人民就要给更多的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不是人家的问题。他说我制裁那就可以找第二个国家来补，补不补得到啊？生产技术、机械设备，生产的工人的质素、工人的纪律性、工人的组织性，其他哪些国家可以学到中国啊？因为你说中国是独裁嘛，所以呢中 國人嘅紀律性、生產嘅組織性好強啊嘛。你其他國家得唔得啊？冇啊嘛。供唔供應到你啊？唔得啊嘛。所以貿易戰越打，美國嘅外貿越弱。所以他现在知道根本打不过。他可能打不过贸易战，可以打金融战呢？有个年轻的教授问我，他说，喂，中国有没有考虑到金融战，我们的处境恶劣？我说，你认为我们处境恶劣吗？我说，请你留意一下，主持金融那位是谁？那位是刘鹤先生。刘鹤先生就是2008年中国对全世界两次金融危机研究的主持者。他出的著作，我说你看了没？在这样的情况下，他2008年做这个研究是清华的。那跟着12年他入了习近平的内阁，他不注意到整个金融的准备问题。你认为中国会毫无准备？为什么今天中国会有北京的交易所？为了我们中小企业的问题。我们中国四大交易所，我们中国现在很多的东西是准备启动我们自己的内需机制。换句话说，如果全球的出口是一个大的一个循环，如果全球的大出口是因为中美关系而美国会采取很多破坏性的东西，我们中国的内需的循环亦都会启动。中国是一个需要人民生活得更美好、更受中国人民支持的政府。因此呢，现在很多的做法都是针对着最坏的情况的出现。既要准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但同时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本国，将所有内循环的事都做好它，无论是东南西北中。我们的金融分四个中心，我们的电网现在亦都是几个中心。假如发生电子战，启动电子的打击，我们的东部的金融或者我们的东部 的电信系统、电子系统受到破坏，我们即刻可以接南部、中部、西部的所有电网。中国一切立足于打仗。可能你听到了，是不是啊，叶生？咁你有什么资料？大把资料。如果你看看上海最近，全上海，你问下你们上海的亲戚，很多地方都进行防空演习。我是建议呢，香港都要做一些准备好啊。好，因为到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如果香港人以为和平是必然的，那就很大剂了。我这里读一读一篇习主席在这个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他说，如果我是背出来的，大概不上，可能有字漏。他说，我们千万不要生活在一个和平必然的幻想里面。因为整个世界的复杂性比以前复杂得多。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的中国的干部要有丢掉幻想、勇于斗争的准备。我们会寸土不让，我们会寸权不让，一定会这个守到底。为什么美国政府现在要请那些懂中文的台裔、台湾的华裔来做他的这个最高的决策层的参与者呢？包括外贸部长是华裔、华人的台湾裔的律师，包括国防科技部长、国防部科技部长是呢这个华裔台湾的科学家，他父亲是以前的这个中华民国政府，以前我讲以前的中华民国政府的空军司令员，所以他自细留美，他成为一个这个美国的军事科学家，做军事科学技术部的部长。因为他们要求这些部长看得懂、听得懂 CCTV， 看得懂习近平对人、对他的群众的讲话是讲些什么东西。除了识睇中文之外，还要识听、识睇，还要了解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国剧的意思。我就觉得你这些都是让我们增加对国情的了解，不要蒙查查。因为我们身在一个最敏感的环境，而我们最各种的东西最蒙，那就真的惨了。我们最敏感的环境，即是就等于会出现1941年的时候，我妈还可以送粉、送河粉给人家，炸弹就揈下来了。咁呢种咁嘅情形呢，我好希望大家呢都要有所了解。咁第三条要撤销嘅呢咩，就是对中国留学生嘅签证限制。关于中国留学生嘅签证限制，呢把系两面刃。 佢嘅正面係用中國去學習，但老實講，到而家為止，中國留學生去美國嘅學習已經好難入理工科、科學技術科，已經好難啦。佢俾你咧人民科學學下民主啊、自由啊、人權啊咁啊，帶翻中國演化和平、演化中國咧就最好。佢大量簽俾呢啲，至於話科學啊、技術啊、工程啊，對唔住啦，冚唪都唔批。嗱，所以呢個係兩面刀嚟嘅。在我哋嚟講，學習美國嘅人民科學，我哋都應該要積極嘅，因為人民科學、美國人民科學裏面都有全世界好多精髓喺裏面。但係美國批准嘅就係學習民主、自由、人權，帶翻中國，去咧產生多啲去和平演變中國嘅教授，佢係最高興。佢唔想產生嗰啲能夠整核子武器啊、整科學整呢個科學嘅激光武器啊、整呢個航空武艦啲。不過我話俾大家聽，所有整呢啲嘢嘅中國工程科學家、國防部嘅科學家，全部都冇留美記錄嘅，因為根本佢哋一向一開始就唔准去，就唔俾去。唔好講話你美國唔俾去，我哋中國都是有限制的，所以在中國從事國防科技最尖端研究的那些全部都是國產的，他的知識、這個人、他們的所有的東西都是國產的。你當然我不能夠否認，在過去四十年我們用了很多西方的技術、西方的機械幫助我們，但我可以跟大家說，不出兩年到五年內所有短板的東西中國都全力去解決。今日中国解决问题的速度是一比十的，一年等于十年，比中国一年时间，即是个空间比了十年时间，所以我就觉得呢，即是中国是全力以赴去，既要同美国和好，又要准备美国不想和好。 心着白想起你，当街上没行人想起你，又隔着岸前面也不顾身处在两地，不用记，思忆都猖獗无忌，鬼魅的你引我到旧时远飞，跟他恋爱太乏味，想起你遭遇乱流时想起你，就算落力遗忘你的发肤气味，也只会越望越细腻。来年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应否将爱古埋成感情，继续再回味？或是不应温暖地，美化这冰冷别离。记得你绝情的一刀，痛到以后没余地，灵魂被召唤以前，剩下日子总会挂念你。跟你那死水未烂，依然暗自地明媚，在最黑房幽怨地，再看跟你做过的戏，难道太爱你才偷偷想心绞痛，想想崩裂与横蛮怎相碰，若爱后患无穷，杀死那点冲动，记得你可爱没有用，来年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应否将爱活埋成感情，继续再回味，或是不应温暖地，美化这 粹，科学上谁能找根据？人应记得是，不应记得是，不欲问神明信眼泪，是内心拣挂念谁？无人可干扰反对，未了心愿强逼去答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期望尽快收到科兴数据，研究降低疫苗接种年龄至十八岁以下人士。他指出，现时接种伏必泰最低年龄是十二岁，但有市民希望打科兴疫苗，卫生署正积极联络科兴，等到科学顾问委员会检视数据之后，再向政府建议。陈肇始又表示，绝对可以考虑设立流动打针车，方便想接种疫苗的市民。陈肇始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总接种剂量达八百几万，但70岁以上人士接种率只有大约三成。政府在三间公立医院设立疫苗注射站，当局会继续探讨是否可以在其他医院增设注射站。他明白市民热切期望通关，而本港持续清零的通关是通关的条件，要不断提高接种率。对于有报道指摆放在香港大学的雕塑国殇之柱将被移离，避免有违风险，港大发言人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不回应揣测性的报道，又指大学不时会检讨校园内风险管理和设施使用情况。象征悼念六四事件的国殇之柱是由丹麦雕塑家制作和捐赠给支联会，1997年被移到港大存放，支联会每年会派人在六四前夕到场洗刷。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水警女高级督察林婉仪殉职之后，有人在社交平台发布涉嫌仇警内容的歌曲，他语带哽咽，谴责这种行为是冷血和无人性。邓炳强在本台节目说，有纪律部队人员涉嫌在网上嘲讽的言论感到非常遗憾和愤怒，质疑他们是否有服务市民的初心，当局会严肃检视有没有刑事成分并作纪律调查，几名涉案人员已经停职。邓炳强又指出，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年多，效果比预期更好，但未能处理仇恨言论，重新会尽快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希望考虑将刑事罪行条例的煽动罪纳入其中。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傅政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现年66岁的傅政华是中共第19届中央委员，2010年起先后出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等职务。傅政华在2018年3月至2019年4月调任司法部部长，其后获增补至全国政协职位。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局部地区有骤雨和一两阵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风势清劲，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个封路啦，就是因为有路面维修，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富山道的慢线需要暂时封闭，一大车多，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咁就系因为有路面维修，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富山道慢线需要暂时封闭，一大车多，经过小心。在隧道方面，洪水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多车了一些，龙尾排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洪水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 最后是新界区将军路宝宁路回旋处一带是车多繁忙，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现时啦，将军路宝宁路回旋处一带是车多繁忙。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好，大家听完新闻，讲到签证的限制，我讲是两面的。美国限制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它是有方向性的，名大学、名科技的学校，好像 MIT 啊那些要学科技咧，可能那些签证的额好少，而你去读那些文理文科的，可能咧好松。所以在中国来讲，我哋虽然要求对方取消中国留学生嘅签证限制，但我觉得中国政府从国策上唔系真系咁鍾意咁多中国青年嘅精英去晒美国，而结果回头呢个国呢、这个美国啊呢、这个五眼联盟全部嚟对付中国嘅。你话你会唔会咁做啊？你做家长啊，会唔会认为应该咁啊？除非你认为中国死梗，美国就飞紧上天，你而家去坐嗰只上天嘅飞机，中国呢只咧就会冧。如果你咁研判，你去做啦。但我嘅研判就唔系咁。嗱，呢个就亦都倒一倒啦。你坐东方号嘅船，亦或坐呢个西方号嘅船、英美号嘅船咧，就各有各家长自己选择啦。吓，咁我自己系重视教育嘅，我会好公平公正地去处理呢个问题。我哋非常重视英语。我哋非常重视请呢个五眼联盟国家嘅教师，因为佢哋有比较纯正嘅语言，同埋佢哋嘅呢个教育专业嘅 training 比较好。但我哋而家同时都要开始向德国、法国其他国家聘请先生。我哋同时亦都要扩大我哋学生学语言嘅方向，就唔单止净系英文啦。嗱，美国冇办法逼住佢做好多嘢，系违背佢将来长远嘅利益嘅。吓，因为本来呢白松啲年，特别系搞咗庚子赔款之后攞嚟做清华大学，一路发展嚟到嘅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对中国嘅好多嘅影响，本来整个中国年青嘅一代，包括我。如果我有機會留學當時嘅話咧，當時有機會留學嘅話咧，我都會係一個接受英美意識形態嘅親美國嘅呢個中國嘅國民。但係隨住而家咁嘅情況咧，係逐步逐步喺精神上將個問題又有一個分解。所以我覺得歷史將會作出研判。美国呢啲一系列嘅做法，究竟对整个世界系好啊，抑或唔好啊？吓，对美国自己系好啊，抑或唔好咧？特别讲到留学生问题，好多理工科留学生喺中国去美国嘅，留咗喺美国系帮助咗美国做好多建设，所以最近一批大学嘅教授，177个大学教授签名，要求美国取消关于中国方案、中国个工程，即系话限制中国嘅。籍嘅科学家喺美国做种种嘅科学研究，吓佢话呢啲科学研究唔单止对中国有利，对美国都系有利嘅。佢话再限落去，可能中美国嘅自己都会倒退，吓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咧，佢哋自己嘅战略专家、佢哋嘅科技专家、教育专家、经济专家、金融专家，佢哋都会作正確嘅研判嘅，所以睇到話中國呢兩個字，惠譽公司嗰啲公司都要加翻中國嘅名，係啲人問點解佢哋要加中國名？如果唔加中國名，佢就唔能夠喺中國做生意，咁所以佢唔得啦。咁嚟好多規定噶嘛，咁你要唔要跟咧？咁就隨你自己啦，因為一至八月嘅數據就睇到，越係疫情急迫。中国的发展越快，因为中国的制度有效去推动应付各种的危机，所以全世界都是靠这些东西踏着个世界经济。全世界的货轮现在塞在各个港口里，就是什么？全部的货大部分都来自中国。咁中国都开展咗中欧嘅火车列车，大批嘅中国嘅铁路呢就运嘢去欧洲啦。 嗱，咁整個世界經貿狀態、運輸狀態，甚至影響到我哋一個貨櫃嘅生產嘅狀態，都喺處改變緊。整個改變就係東起西落。嗱，呢一點嚟講，有人話喂，呢啲係上嚟會害死中國嘅，認為中國會起嚇，咁中國對美國咧就好多嘢就硬啦，會因此咧會害死中國，害死中國嘅未來。我話我同意，如果中國呢個硬係無道嘅，即係冇尺度嘅，冇呢個冇恰當嘅尺寸嘅硬，咁啊唔啱。但中國唔係，我希望繼續俾我哋留學生簽證，我繼續俾我哋嘅中共黨員去美國參觀學習咁。我哋唔係話唔俾去，是你不俾去，整个结果咧系完全是你制造出嚟嘅，所以个缴错清单里面仲有一条就停止打压中国企业，咁即系包括华为啦。第六条啦，就停止滋扰中国留学生，咁可能有好多话佢系间谍啊，乜嘢乜嘢咁样，就咧驱逐啊呢啲嘢，停止打压孔子学院。嗱，咁啊讲到孔子学院咧，又系咧，即系我系一个亲自嘅经历者啦。第一批孔子学院。第一间孔子学院嘅书都系用我哋机构嘅孔子嘅双语嘅翻译，《论语》嘅今译时式嘅翻译。我送咗一大批俾佢啲孔子学院带去其他国家。我同佢哋讲，我哋都系从主持孔子学院嘅当时嘅有关嘅机构讲，你哋都一啲咁多孔子嘅英语准备都冇，点去嗰度开孔子学院呢？咁我就提供咗一批书。咁而家孔子学院全部被打压啦。咁如果係咁講嘅時候呢，歌德學院啊、英國文化協會啊，咁你話唔係情報機構咩？你話歌德學院、英國文化協會、美國文化中心、美國新聞處喺香港六十幾年，我唔知佢哋做乜嘢咩？大家都係隻眼開隻眼閉嘅啫。我就覺得呢啲全部係對抗。咁既然要對抗，唔肯修改，就唯有奉陪到底。所以習主席講：我不惹事，但我不怕事。我好舒服呢句説話，我唔會惹你，我唔會主動同你美國過唔去。但你係要嬲我單挑咧，咁就唯有準備出台同你單挑。嗱，而家全世界咧，你睇到美國係嬲中國單挑嘅，就係一個對一個咧會對撞。而家只有中國能夠同美國一個對一個對撞，但我哋中國而家係盡量避。避得一年得一年，拖得一年得一年，拖到时机成熟，我相信咧好多问题就会出现噶啦。所以又要求佢撤销对中国媒体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或外国使团，咁呢度牵涉到我哋香港嘅《星岛日报》啊，咁都有份啦。啊，《星岛日报》喺呢个西方，喺美国、加拿大已经系好多十年噶啦。咁因为换咗老板，咁而家咧就要话佢系代理人啦。咁呢啲咧亦都系牵涉到我哋香港啦。咁最后一条系撤销对孟晚舟嘅引渡要求等等。咁啊呢个咁嘅。清單呢，這個我們希望美國能夠先重點解決部分留學生赴美簽證遭拒的問題，先解決公民在美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問題，即是我們在街被人打，美不法分子滋擾衝撞我們駐美使館的問題，美國國內仇亞反華情緒的滋長問題，中國公民在美国遭受暴力袭击等等的问题，我就开张清单，他唔该你美国解决呢啲问题啦，呢啲小问题你都做唔到，咁啊，正如阿秦光先生讲 ，shut up。 蓝天已消失了。悠悠绿草不再欢笑，河水被染污了，还在一天天的变小。阳光已发火了，能源浪费竟真搞笑，全球暖化热到不得了，此刻冰川北极正在融掉了，仿佛生命已经不再重要，世间功名也可以尽忘掉，苍生依旧每天开个玩笑，全人类命运问谁知晓， 好，期望跟你循环绿化，搞好啲空气。河山定变得娇美，要珍惜香港福地，切勿忘记。君你莫笑，也许他日你家也被用掉。纵使今日买多几个护照，远走他方亦逃不了。蓝天已消失了，悠悠绿草不再欢笑，河水被染污了，还在一点点的变小。 一只手指可以指挥轻松节奏，亦可指挥你的强积金，仲好环保添。我黄婉之鼓励大家即刻开设同启动网上账户，主动管理强积金，以电子方式收取受托人发出的强积金结单和其他资料，悭时间又悭纸，指挥你憧憬的退休生活，一切电子化，更轻松更环保。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沈阳东塔机场一片混乱，无数官员希望尽快搭飞机离开沈阳，个个争相逃走，亦都代表住辽沈战役大局已定。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来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啱啱过咗国庆节，都系庆祝嘅日子，就都唔想讲啲唔好嘅嘢。但系因为喺呢段期间呢两年嚟，美国一路对嗰、那个即系、就是、COVID-19 嘅问题一路缴钱，一路缴钱咧，其实个目的，就想製造新的所謂八國聯軍向中國討債，價錢開了10萬億美元賠償全世界，賠償給美國。嗱，呢啲咁嘅做法，老實講，一不小心啊，我哋就會領嘢噶啦。如果再加埋航空母艦唔夠佢勁咧，咁呢個問題就會1902年嘅問題就會重現噶啦。因為我哋已經即係所謂富起嚟、站起嚟啦，嚇而家強起嚟。如果唔係真實嘅話，所以我呢个问题我一直都非常小心，究竟我哋嘅强起嚟系唔系好真实嘅？我哋嘅国防军系咪真系可以保护到自己嘅祖国嘅？所以每一次睇号手就位，一影到入场嘅时候，影到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毛泽东嘅嗰个提示，我就心里边谂，最紧要真系能够做得到，唔好得个讲字。嗱喺呢个问题上边咧，因为自己嘅年龄经历问题，我系好有担忧，又有好有信心。有信心嘅系因为呢个跨过鸭绿江，朝鲜战争，彭总讲吓，饥无衣，寒无食，寒无衣，饥无食。我哋都要面对美国，就将佢14国联军打到洛杉矶线以下，开展嘅谈判，由6月25号一路到呢个53年。所以我觉得基于呢一点，我对自己嘅国防军、我哋嘅国家、我哋嘅人民好有信心。但系基于历史嘅教训咧，我又成日都担忧呢个即系北洋舰队嘅情况。嗱，咁有啲人话：喂，叶生，你讲呢样嘢好似好对国家海军唔系好有信心。我话我一信心基本上一定会有，但系问题就系咧，系确实美军喺呢几十年日日都打仗， 日日都可以禁制打飛彈。美國嘅女兵都唔知殺咗幾多人，因為佢哋尖尖玉子都可以禁飛彈嘅。一個飛彈過咗之後，嗰度死咗個幾多人咧，係唔需要點計嘅。你譬如好似最近咁，因為阿富汗問題，話嗰、那個有一個阿富汗嘅一個點嚇、運兩個大水桶。咁、於是咧，飛彈就話原來嗰啲係炸藥，砰一聲去到炸死曬，一家全部死清光。美國專家去檢查，冚唪唥都係水嚟嘅，冇嘢嘅，根本冇任何嘅炸藥痕跡。嗱，美國嘅飛彈係可以鼻靈鼻林撳到全世界嘅，因此喺咁嘅情況底下，我哋一定要準備有能力回應。所以当我睇到号手就位嗰啲片，睇到我哋嘅女兵，睇到我哋嘅青年嘅理科学生参军，我係增加咗自己好多信心。因为今后打嘅唔係陆军，唔係喺农民，即係嗰啲襟打嘅我哋嘅陆军，而係可能空军、天军、海军，呢全部都係技术兵种，全部都要对住个电脑，需要呢能够演算各种程式嘅嗰、那个即係高级嘅士官嚟嘅，唔係话呢好似以前咁。所以我觉得即係中國係有充分嘅準備嘅。好啦，咁因為講到咧 COVID-19 要我哋賠錢嘅問題咧，中國政府最近就不得不開始還擊啦。你話有可能係喺實驗室出嚟啊嘛？好，咁啊唔該，你哋已經睇完我哋武漢啦。唔該，兩個地方請你去睇美國德里克堡基地，一個北卡羅來納州大學呢兩個實驗室，請你哋去展開調查。嗱，呢啲咧都系有證據，係從事細菌嘅研究嘅。究竟佢哋嗰度有冇泄露？究竟情況點樣樣？如果你一定要話係實驗室泄露嘅，咁啊全世界有能力嘅實驗室都要查。如果你認為一定要追究呢樣嘢，唔認為係一個科學問題，你認為要追究中國嘅武漢，要中國賠錢，對唔住啦，咁唔該你呢個基地，你哋要唔要查？如果全部都查，咁系一个结论。如果净系查我哋，唔查人哋，对唔住，咁唯有东风48.48嚟面对啦。因为呢度靠黑我哋，所以习主席喺七一嘅讲话就用欺负我哋啊嘛，用欺负呢个字，好多人都唔明白。喂，点解习近平主席会喺呢个七一嘅大会度会用欺负我们呢？咁老实讲，真系我哋处于被欺负状态。好可惜，好可惜！我哋香港好多喺美國讀書啊，對美國嘅意識形態好強嘅人，佢哋係將個矛頭睇向係中國嘅問題嚇，佢睇唔到美國係欺負我哋中國。嗱，呢啲咁嘅情況咧，我好希望咧，我哋即係能夠公平地去處理呢個世界嘅問題。喺中國嚟講，希望嘅係和平、人類命運共同體。大家都共同得益，中美合則兩利，事實上是啊。你睇一至八月，中國美國嘅貿易全部中國咧上升25%以上，平均數嚇。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大家都有好處。無論而家我哋嘅貨櫃啊，無論咧各種嘅生產用品啊，都係咧合則兩利嘅。所以中國嘅國策係。盡量爭取同美國有融合嘅關係，咁所以你睇2021年9月10日嘅嗰個新華社嘅通告咧，話強調進行咗坦誠、深入、廣泛嘅戰略性溝通同埋交流，一致認為中美元首就中美關係同埋重大國際問題深入溝通，對引領中美關係正確發展非常重要。同意繼續通過多種方式保持經常性聯繫，將責成雙方工作層面加緊工作，廣泛對話，為中美關係向前發展創造條件。嗱，呢啲都係表面嘅客氣說話，但係就係幾日之間又有故仔出啦，又台灣問題又嚟啦，釣魚島問題又嚟啦，我哋中國亦都將8月30日。我哋嘅水警船撞呢个要隔开日本嘅船，要登陆钓鱼岛呢个动作隔开，而家呢个视频亦都出咗嚟啦。即系话咧，呢个系一个谈谈打打 打打談談，或者話談談鬥鬥鬥鬥談談嘅一個時代。我期待我哋嘅國家審慎、沉着、後發制人。我哋唔好衝動，我哋睇住沉着啲應對，無論係南海問題，無論係呢個香港問題，亦或係台灣。他们在搞什么事都好，我们沉着应对。当香港问题国家的国策已经定了，就是国安法和这个选举法的矫正整个香港的情况。但是南海的问题呢，是确实是相当大的走火的危机。那我也看到德国、英国，虽然他们呢好像响应美国那样，但他们的做法是不同的。德国的做法是怎样呢？半年前通报中国，我哋几时几时就会经过南海啦咁，所以我哋中国完全唔报道德国嘅战舰经过呢个问题，一当佢系正常嘅通行。英国航母舰亦都将航线讲清楚俾我哋听，我哋会咁行法。咁我哋对英国伊丽莎白皇后号嘅航母舰呢，亦唔系咁大嘅呢个宣示。美国方面呢，就不断喺我哋台海、南海喺度巡视，呢啲嘅挑衅呢，我觉得係会有朝一天时机一到点样回应，係中国主动呢个回应啊，亦或係被逼嘅回应，呢、這个就睇今后一两年嘅走势。而其中好重要嘅係同台湾当局有关，我係诚恳地希望我哋台湾执政当局小心呢个大局势，千祈唔好行错路嘅时候咧，疑祸我哋嘅同胞。嗱，呢一点嚟讲咧，我觉得好值得注意嘅。 巡逻天庭，永无变迁。八字举世发展，但脚下有日却失足，从云上跌倒凡尘。 看到笑脸， 睇到 TV 播粤语片， 加通灯识得闪， 移民欲念探探转。天庭有个小仙，为找那开心的八仙，云层飘落，降到海边，即刻感觉新鲜。哦，漂亮美丽俏娇娃， 年年话去睇龙船。 半路了见， 小仙子啰啰乱， 移民欲念氹氹转，然后决断，要变族人不归天，移民日日行商店， 仲要合边， 头发要卷乱两寸。 要几乱，梁朝移民欲念氹氹转，然后决断要变族人不规劝，移民日日行商店， 仲要留几乱， 头发要几乱，梁朝